我们教会的意象是我们要更加似耶稣基督。罗马书告诉我们知道第八章，神是预先定下我们效法祂儿子的模样，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也是我们 每人的目标。我们今年是要讲到神宏大的拯救故事，这个福音是要重新让我们信主的人去正视。福音是叫我们去信耶稣，福音是叫我们要似耶稣，福音也是我们每日生活里面的原则，我们的导向。上一堂呢，我们讲我们今堂是讲到是大卫，谁知国。上一堂呢，其实我们都会都是讲了大卫，咁嚟紧两堂都会讲大卫。咁呢就以下呢就是读经的时候，而家呢我是剩返呢20分钟的时间。咁我哋会读呢段嘅经文，就係、是、呢个历代志上13章1至14节。其实呢头嗰四节呢我哋上一次已经读咗啦。咁不过我哋都希望再读一次。喺呢个地理单章里面呢有章嘅指头呢就係、是、今日嘅经文。所以如果你呢度睇唔係好清楚嘅，咁你可以，咁我哋会用启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我想开一个先例。这个先例是什么？其实不是先例，就是每逢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都起身。请我们一起起立。如果你看以斯拉记的时候呢都是这样的。当他们读经的时候呢一读的时候呢就起身。那我读单节，请会众读双节。他说大卫与千夫长并百夫长并每一位的首领相议，我们要把我们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求问他。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招聚了来，是从埃及的西葛河直到哈马口都，都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他们将神的约柜运放在新车上，从亚比拿达的家出来，由乌撒和亚希约赶车。当他们到了基顿的和场，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因为牛有松懈的情况。第十一节，大卫发怒，因耶和华突出来击杀乌撒，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进加得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约柜在他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请坐。上一堂我们讲到同一段的经文，个题目叫做神为咗大卫，大卫为咗神。我想重温一下上一堂我哋讲过咩嘢。喺13章第13节嘅时候，好清楚记载咗 我们是要把我们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这个是约大卫自己讲的。十三章如果你看头几节，好像大卫是为神做一件大事，因为他要将耶和华的约柜呢由这个的地方送到去耶路撒冷。其实作者要告诉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好像大卫是为了神，但其实是神先为了大卫，因为神将个国由扫罗的手上转归给大卫。所以你看第十章的十三十四节是这样讲，最尾那句，而他就是神呢把国转归于大卫耶西的儿子。历代志上作者呢是要告诉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第十三章大卫好像是为了上帝，但第十章作者要清楚告诉我们知道是上帝为了大卫先，然后大卫才可以为上帝。所以在那里作者用了一个字呢，就是同一个希伯来文翻译到运到和转归，其实两个字都是一样，是上帝首先将那个王位那个国家给了大卫，然后大卫才可以搬运个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大卫为神，其实是神先为大卫，这件事很重要。所以上一堂呢，我觉得我这里要重复再讲一次，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为了神，但是你要想清楚，首先是神为了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为神做了什么？不要忘记先是神为你做了什么。所以上一堂我讲到我可以告诉你我为神做了什么。上一堂我讲了礼拜五晚我是最迟一个走的，我是为了神。很多人礼拜五晚一方不来，你来了可能你都不会是最后一个走，所以你不知道我是最后一个走。所以我告诉你我是为了神，而且呢，即我想想我都为了神为了几多，差不多这里没人，没什么人可以比得上我。所以上一次除了我伟家牧师和我之外呢，都没什么人比得上我，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全时间奉献给上帝。又或者 Jenny 和 Doug 他们现在是宣教士，他们 都可以跟我们列席一起站在这里，我们是奉献给上帝，一生奉献给上帝。但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跟其他人比较，当我这样比的时候，我好像为神放弃了很多，为神奉献了很多，为神牺牲了很多。如果我只是跟人比较的时候呢，我这个好为神。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所为神所做这么多的牺牲，这么多的奉献，这么多的放弃，跟别的人比较的时候，我好像威很多，但是当我比起跟神为我所做的，是没得比。神为我做了什么？上个礼拜我们守主餐的时候，主餐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写十架上，流出宝血，埋葬，他为我们的罪死。如果我只是看着我为神做了什么事，然后我比较其他人，我那些人又为神做了什么，我可以说我为神做了很多事，但是圣经不是这样教导。圣经说大卫为神搬约柜， 其实是神先为了大卫给了皇帝的位置。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夸口做为神做很多的事，但是神要我们再看回究竟他为你做了什么。这个是我们上一堂的信息，但是今堂都是继续要讲这个信息的。神为你做了什么？你要问神，神为你做了什么？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没有这个，没有一个爱心比这个更大。耶稣为我们舍命，上帝的爱是远超过我们的爱。我们说我们爱神和爱人的时候，想一想神怎么爱你。我们所谓爱神和爱人是微不足道，是没事的，而我们应该是这样做，因为上帝先为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先有个祈祷。祈祷的时候有段经文是三章八节，在诗篇，救恩属于耶和华，愿你赐福及你的百姓。我愿用这个诗篇来去做一个祷告。我们低头，我们祈祷。真是主，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交给你，既然你答应过你要救赎我们直到永远，今天就求你拯救我们，让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藉着今天这篇的道，你赐福给他们，给他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以的旨意，叫我们不单单在头脑上知道，在我们心灵里面被圣灵去改变，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好像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应许一样。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我想看看今天讲得多少点就讲多少点，讲不完就下个礼拜继续。当你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刚才记载了大卫是要为神做一件大事，应该都挺大的，我觉得，因为呢是要 帮上帝搬运约柜回到耶路撒冷这件大事。约柜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上一堂讲，约柜是神同在的地方，是神在约柜二基路伯，即这两对翼的二基路伯在上面跟人讲说话的地方，是那位住在天上的上帝竟然来到这个的约柜的上面跟人相交。所以大卫在第十三章搬运约柜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大事，你可以这么说。而这件大事呢，不只是大卫有这么心去做，而且是万众一心的，即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看第一和第二节和第四节的时候，这里呢大卫呢是先征求那些军长的同意，然后大卫对以色列的全会众说，然后第四节呢全会众都说，哎，这件是美事好事。不过这件众人以为美的事出了个问题，就是在搬运约柜的过程里面死了人。第十节，在这个搬运约柜的过程里面，第十节告诉我知道，因为乌撒伸手接我这个约柜的时候，上帝就击杀他，以致他死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问，搬运约柜是一件美事，是一件大事？众人以为美，亦都可以讲话是神的心意，因为大卫是这样说，你若以为美又是出于耶和华的时候，于是就去搬了。我们要问，就是搬运约柜这件事不是众人以为美的事，不是神的心意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收场呢？即是你去第十三章的时候，约柜搬运约柜是美事，但是不一定有完美的效果，同埋唔一定有完美嘅收场。我再讲一次，搬运约柜系件美事，但系唔一定系有完美嘅后果， 有完美的收场。你看回第十三章的时候，你看到让我回答刚才为什么完美的事没有完美的收场。我大概相信有三个的原因。第一，做神的事是按住神的原则，不是按人的原则。因为做神的事是要用神的方法、神的道路才合乎神的心意。第二，人的罪是往往叫人为神所做的事出了问题。原本是好事，原本是美事，但是人的罪是叫美事变为不美。第三，在美中不足的时候，神仍然可以叫美中不足的来叫属神的人得到益处，就是神用挫折叫人谦卑，神藉着人死人这件事叫人谦卑，叫人谦卑。今天我想我只是讲第一点，做神的事是按神的原则，不是按人的意思或者原则。因为做神的事是需要神的方法、神的道路才合乎神的心意。其实你看回大卫，大卫很细心安排，是先征求所有军长的同意，甚至会众的同意，第一到第四节。但是似乎他忽略了在第三节，他说扫罗年间，扫罗和那些人都没有求问神。但是你看回大卫，其实他都忽略求问上帝。在这件搬运约柜的事，大卫是没有求问，忽略了求问上帝。因为他是怎样呢？他用牛车来运送约柜的。其实他知不知道在摩西五经里面又说曾经吩咐怎样去运约柜和运会幕里面一切的器具呢？在民数记第四章一至十五节，那大概讲了会幕里面的东西、会幕本身和那个约柜应该是怎样去搬运。我提过就是我写了民数记的注释，应该Memorial Day 之后就会出的，在香港。那我读了民数记第四章，所以我知道呢搬运约柜呢是不可以用牛车去运的。因为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怎样去运这些圣物。大卫可能没有写民数记注释书，所以他不知道这一段的事。他亦都没有去求问上帝。咁咧，民数记第五节嘅话咧，佢话不认嘅时候咧，嗱，当时佢哋喺旷野，会幕做咗起，即系起会幕同埋收会幕。起会幕嘅时候咧，就系当佢哋停低嘅时候；当佢哋要起行嘅时候，就要收会幕。点样收法咧？第民数记第四章系清楚讲得好清楚噶。不认嘅时候，亚伦同埋佢儿子要进去，把遮掩嘅幔子取下来，用佢。来怎样遮住个法柜，法柜即是约柜。他原来用会幕那些幔子盖住个约柜的。是哪些人的工作呢？是亚伦祭司的工作。然后在民数记第四章十五节，他说不然的时候，亚伦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器具遮盖好之后，哥哥的子孙就怎样抬啊，免得他们触摸圣物而死。这是哥哥子孙在会幕所当台的。台什么东西呢？包括盖住了，包住了那个的约柜。是台的，不是坐车的，是坐花轿的约柜。是人抬的，不是坐 马车、牛车搬运的。因为大卫可能不知道，他不是好像你陈牧师写民数记注释，写到第四章就知道搬约柜是要抬，不是要坐车的。但我告诉你，大卫知道的。因为你要继续看到第十五章，历代志上十五章。 民数记话要用人台嘅历代志上十五章咧，就系佢哋完成搬运约柜嗰个工嗰、那个事工。如果你睇第十五章十三至十五节咧，佢话因为你们上次啊没有抬这约柜，而且点啊，我哋没有按规矩点啊求问耶和华我哋嘅神，所以差冲出来攻击我们啊。跟住十四、十五节，于是祭司同利未人士自己分配先，将话以色列神嘅约柜接上来，利未子孙用弓啊，把神嘅约柜抬在肩上，就正如摩西按住耶和华律法所吩咐，即系民数记第四章。大卫唔系唔知道，佢自己都咁讲，我哋冇求问啊，好似扫罗一样。大卫至终是忽略了去求问神，所以搞成这样。但你知道大卫是闹紧扫罗的，他在扫罗年间他们都不去求问神，即是闹完扫罗之后他自己都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他说扫罗你不求问上帝，那你自己呢？所以你不求问上帝，就搞单这样的事情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坏人，但当你坏人的时候，可能你自己都是这样做。我们很懂得坏人的，但自己不是一样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中国有个成语叫做五十步笑一百步，有没有听过？知不知道成语的出处是什么？就是孟子和这个梁惠王。梁惠王就说，我呢治理这个国家，其实呢我是一个很亲民的皇帝，哪里有水灾旱灾呢我都去救灾的。有什么国家里面有什么需要呢，我都会满足人民的需要。但是呢他说，当我看旁边的国家和我这个国家比，为什么旁边的国家的人又是这么多，我这么亲民，我这么爱民，我的人民又没有增加呢？所以孟子跟他讲个故事，他说，既然你是皇帝，你知道怎样去打仗，我就用打仗来做个比喻。他说两军交锋的时候，一边呢有些打仗的士兵呢就退了，退一百步，有些士兵呢就退五十步，向后退五十步。咁啊，退五十步嗰啲士兵就望翻转头，嘿，你咁渣噶，退一百步吓，你咁渣噶，呢个就系一五十步笑一百步嘅典故成语故事。亲爱弟兄姊妹，我哋要好小心，我哋好小心。当你话人嘅时候，我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这样？大卫说，扫罗年间不求问耶和华，即刻他自己都是这样，是吗？就是因为他不求问耶和华，所以呢整个马车牛车出来搞成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看到大卫其实是用人的原则去做神的事情，所以搞成死人这件事。去到第十五章，刚才我们稍微读了的，当大卫用神的方法，即是用祭司利未去抬的时候，没问题，约柜安然进入大卫的城中。神的方法是一个圣洁的方法，神的方法是一个圣洁的方法。我们不可以用俗世的方法去做神的事。今天教会里面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用世界的方法去处理圣洁属神的事情。所以我一定要讲第二点，今天第二点是人的罪，是往往叫人为神做的事出了问题。原本是一件好事美事，但是人的罪呢是叫美事变为不美的事。 嗱，刚才我哋读咗正确嘅方法，合乎神嘅方法系用人去抬约柜。其实咧，你再睇清楚咧，其实系大卫嘅错。点解啊？因为佢冇求问耶和华嘛，冇按住民数记第四章嘅吩咐嘛，用牛车嚟去搬运，以致神咧，因为一阵间我哋会再详细解释个即系牛失前蹄嗰样嘅嘢，乌呢个嘅乌撒咧就接触呢个约柜被击杀啦嘛。我想话俾你知啦，约柜唔系第一次坐牛车嘅，约柜坐过牛车嘅，系几时咧？不是第一次，是当时的腓利士人和犹大用以色列人打仗之后，他们就老了那个约柜。这些你要回到历代志上看，他打败以色列人他就拿走了约柜了，但是约柜去到他们那个神庙那里，那个神呢隔了东西扑在个约柜面前，那他们知道了，糟了，这个神威一点，他们那个不是。于是呢他们就要，而且呢神呢是击打他们，所以呢他们要，他知道呢要搬回约柜给回属神的。但是这些是外邦人， 他根本没有耶和华的律法，没有摩西五经，没有民数记，所以他们呢是用什么搬呢？用牛车搬。撒母耳记上六七和第十节都是这么说，他们是用新造的牛车，新造的车用牛将个约柜运回去给以色列。我想告诉你知道，大卫好学不学啊？我想告诉你知道，大卫好学不学啊？学腓利士人那个做法，用个新车，刚才经文有读有讲的，用牛去拖他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大卫是在圣经里面一副合神心意的王，撒母耳记上13章14节，历代志上的作者亦都用大卫成为历代志上下里面，特别下历代志下里面所有皇帝都是要跟大卫比的。大卫怎么好呢？以后的皇帝好不好呢？就要看他像不像大卫所做的事。但是历代志上下作者告诉他知道，大卫没错是以后的皇帝找他做 model， 但他告诉我们知道，你要小心这个 model 不是一个完美的 model。 所以第十三章出现的时候，作者是要告诉他知道，人啊，人啊，永远不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模范，只有上帝。人因为有罪，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讲的事，无论大，我们甚至说我们现在是为神做一些事的时候，都不会有好的完美的结局，都不一定是 perfect， 都不一定是 perfect。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教会里面有侍奉，我们每天都在为神，或者每这个礼拜我们都在为神，在人的眼中是美事大事。好像上个主日我们讲到短宣的筹款，我们接下来七月的中山的短宣，六月份的 VBS， 我们五月尾的时候有 Carnival， 这些是大事美事，我们都是在当中来去参与。但是今天作者要告诉我们知道，大卫虽然是以后那些皇帝要照着他的版做，大卫都不是一个完美。他将大卫摆上台，其实要我们这班人留心，人是罪人，所做就算是为了神所做的，为神做大事善事都是不会完美的，都是会有缺点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有三个功课希望弟兄姊妹去思想。第一，基督徒很多时候看人，看隔壁那个，看第二些基督徒， 甚至看看第二个教会。Willow Creek Church 是这样的，对不起，我们不是 Willow Creek Church， 我们是 Susan Off， 是吗？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看人，包括基督徒，包括教会，但是这里要提醒我们，你不要看人，因为人是不完全，因为人是罪人。你要看谁呢？看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完全，他是完全。以耶稣的一生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榜样。第二，就因为人完全不完美，所以我们要学习怎样去学接纳对方，欣赏对方。这个不能够离开上帝的爱，我们能够去学习接纳和欣赏，是因为我们先有神。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要学的第二个功课，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所做的不完美，对方做的不完美，所以要学习接纳，学习欣赏。第三呢，我们为神做大事，在神面前其实我们需要自我警告，我们是一班罪人，弟兄姊妹，不单止是检讨对方，你要检讨你自己。弟兄姊妹，明白我们的罪人，我所做的，我所讲的，我所思想的，是有不完全的地方。不单止是第二个弟兄姊妹不完全不完美，我自己都是，所以自我检讨很重要。自我批判很重要，所以共产党其实是学了基督教这一套。但是当然人是很难自我检讨，有谁喜欢说自己不对的呢？你人家说你不对，你都生到红酥绿眼，是吧？我们不会对自己有检讨，但是正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完美的，正应该是一个完美的榜样，但是作者告诉你，不好住，他不是那么完美的。你看看第十三章的时候，他是用人的方法做神的事情，他有他的缺点，你要知道，我们要回来检讨自己。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耶稣说，不要见到人家眼里面一根的刺，见不到自己的良好。我想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自己检讨，当你自己检讨自己的时候，你才会有进步。如果你不检讨你自己的时候，你是不会有进步的。弟兄姊妹，这个自己检讨是用神的话语来去光照你，你看得很清楚上帝是圣洁，你自己是完不完美，是有罪的，怎样靠着神的完美去叫自己更加似耶稣基督的完美。这个自我检讨不是关上房门跟自己说几句说话，是要从神的话语来检讨自己。最后呢，我要讲一个很快的故事呢，来去完。我觉得这个都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一对夫妇结了婚三个月，婚姻呢就不是很如意，咁呢就所以呢个老婆呢就要个老公呢自我检讨。咁啊，老公呢自我检讨完之后，就写封信俾老婆，佢话：亲爱嘅老婆大人，遵照你嘅旨意呢，我喺书房里面呢反省咗一个小时43分07秒，饮咗一杯白开水，上过一次厕所，冇抽过烟。以上嘅事实呢係纯係可以稽考嘅，并附上我检讨嘅报告，不当之处呢之处呢可以协商。他说，经过三个月的婚姻生活，我认为妻子同志是娇嫩贤良勤奋聪明，是不可多得的老婆，而身为丈夫的我却举止夸张，态度轻狂，所以有相确的地方。以下我对自己的劣行有个反手式，让老婆大人明鉴。第一，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你做的红烧茄子呢是咸了一点， 但是很香味、啊、真的是、最好的上菜、我不应该说你浪费盐、啊、我这个的、怪责呢其实是完全呢、一个嫉妒的心，不过加点水呢都可以的。第二，你说你喜欢绿艺的时候呢，我必应该呢，我不应该顺口口讲我喜欢呢梁咏琪，害得你两天呢不理我，痛苦之极。仔细一想，我回答真的不太正确，因为你花心局限在内地，我却到了港台那里呢，我应该讲呢我喜欢呢这个周迅就好了。你喜欢看韩国剧的、小正哥，我不应该呢百般阻拦、啊、我应该拦我，你当你将我跟他比的时候，我不应该在那里抗议，因为他都没有抗议，小正哥都没有抗议。星期六的时候呢，那次的婚礼呢，我因为要开会我不能够去，你准备了两个红包，一个100元一个200元、结果我没去呢，你就不小心将个200元红包送了给人。亲爱的，我不应该笑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是我呢，我可能两个红包都给了他。第六，你剪了头发问我看好不好看，我说好看，你要求证再问好不好看，我说得啊 OK， 你再追问，问到底我的答案不是好像以前那么好看，使你好难过，是我的错，我应该第一次那个答案为准，就是这样了。他说你指责我的物质到处 乱放，我就在那里骂你，你的书就是乱放，毕竟物是臭的，书是香的，又是你对。我落楼倒垃圾的时候呢，你、倒完垃圾上来呢，你围着我走了几个圈在那里问我，就问你有没有抽烟，我说有，吃了 一支而已，但你的鼻子真的很敏感，其实我抽了两支烟。他说以上的种种请老婆大人明鉴，友情指示卧室里面呢有蜘蛛出现，如果需要护驾呢，请联络在客厅里面梳化的第一号，他会忠诚为你竭诚的服务。这个叫自我检讨，是不是自我检讨是 对着神，神让神告诉你知你的不完美的地方，你的错处，你的问题，然后靠着神的恩典、圣灵的感动去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主要将这段时间恭敬交给你，求你自己祝福，让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去想到我们真是一班的罪人，我们是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坐在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都是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里面，我们怎样去学习得到叫你的教会更加完美。其实我们没办法，需要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去工作感动我们的心灵，先由我们自己个人做起。主啊，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